这下子一切都改变了，我的命运，卡洛特的命运，还有你的命运。 赛亚人卡洛特，也就是孙悟空的父亲巴达克，知道佛利扎企图把达尔星球及星球上所有的赛亚人全部杀光，而单枪匹马向佛利扎挑战。然后正好在那个时候，以下级战士的身份出生世间的孙悟空卡洛特被放进宇宙小艇向地球发射。 这下子你完蛋了！什么？ 这下子赛亚人彻底完蛋了。 是，真不愧是佛利扎大人。那个小艇装的什么东西啊？放大荧幕看看。 这原来是赛亚人的小鬼。 从方向看来是向着边境之地地球前去的样子，要打下来吗？ 这个嘛， 不要管他。这个地区是佛利扎负责的区域，既然播种的人是他，除草的人也应该是他，我们必须赶在今天之内镇压七颗星球。不过虽然逃走的只是一个小鬼，终究他还是一个赛亚人，让赛亚人王国灭种镇压这个区域的计划延后，全是佛利扎过度自大、不知反省的缘故。佛利扎太天真、太单纯了。 练到这儿就好了，休息了吧。 不行啊，爷爷，现在还早得很呢。 悟空这小子从纳美克星回来以后，实力又变得比以前更强了。 这里是这样的。 悟饭，你在用功啊？啊，你又来了。不可以，现在悟饭要用功。 快速龙，悟饭在用功，不要打扰他。 我有没有听错啊？悟空叫快速龙别打扰你用功。悟空，你是不是发烧了？ 我没有发烧啊。 不对呀，悟空一定是身体哪里不对劲了。 没有那种事，你想太多了。悟饭，快点用功。 不行，一定有问题。悟空怎么可能叫悟饭用功呢？这么多年了，我从没听过他讲这种话。难道是悟空打斗打太多了，打到头壳坏了？对，一定是这样，没错。悟空，他终于，怎么会这样呢？ 悟饭，要好好用功哦。 悟空，请你振作一点啊！悟空， 悟饭，快把功课做完，咱们快去露营了。琪琪，你在干什么？ 原来是这样啊！我真傻，居然还担心你呢。 悟饭，快把功课做完，不要让大家等你，这样多不好意思啊。 大家你好。喂，悟空，我问你，读书跟录音哪一个比较重要？ 这个你还要问吗？当然是录音咯。 什么？留有我们光荣血统的佛力扎安，居然会被低级生物赛亚人给杀死了？ 是的，虽然令人难以相信，可是来自地球叫做孙悟空的赛亚人的确杀死了大人。 这个愚蠢的佛力扎安，不管他再怎么天真，毕竟也是我弟弟，竟然死在一只猴子手上。他该不会是超级赛亚人吧？少尉长， 是， 马上向地球出发。这次一定要让赛亚人绝种，把那颗星球彻底消灭掉，就像这颗星球一样。 好香的味道啊！住来露营吃咖喱饭是最好吃的， 剩下的就只有等悟空抓鱼回来了。悟饭，柴火就拜托你喽。好。 这么大一条鱼，应该可以喂饱乌龙的胃，没有问题了。 好了，格林叔叔。 好，放在那边就行了。什么人？ 你怎么了？ 悟饭，格林叔 家伙就是那个超级赛亚人吗？ 哼，战斗力只有50呢。 你瞧瞧， 加上德雷抓住尾巴损失的战斗力还低得可怜。嗯， 你干什么？ 我们趁现在赶快逃走。哎，笨蛋，别给我傻！ 住手！ 你是什么人？ 我叫孙悟空，马上把我儿子放下来。 孙悟空，是你杀死佛利扎大人的了？ 原来如此，是这个家伙。 看起来战斗力也不怎么高嘛。 他大概是属于瞬间提高战斗力的类型吧，总之试试看就知道了。你们这群究竟是什么人？赫维拉机甲战队！ 我们，你保护格林。挺有两下子的吧。 你这只臭猴子啊， 笨蛋啊。 都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压住才。害我吓了一大跳。 赫维拉大人，佛利扎。 通通都该死！ 爸爸！ 他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对我缓解，由这点看来，他的确有可能打败佛利扎。 不愧是我们的赫拉维大人，这招太漂亮了。 这下子赛亚人已经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了，是这样吧？ 愚蠢的家伙！你忘记他笼罩在我的破坏光线下，还使出气功弹向我还击了吗？他还没有死，马上把他找出来。 是。 侦测器居然没有任何反应，他跑到哪去了？ 哼，不敢相信，中了赫维拉大人破坏光线的人怎么可能还活着呢？ 哥， 你终于醒了呀！ 怪速龙、乌龙、悟饭他们的。 喂 话，我们就要破坏这颗星球了。 可恶！ 喂， 攻击还活得下来就是妖怪了。 我们好像做得太过火了，这下子连尸体都很难找。 那家伙还没死。 啊， 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出来，把他带到我的面前，直接毁灭这颗星球，让他无路可逃很简单。问题是我尊严不允许。 是。 是。 我不是在为我弟弟报仇，而是那个赛亚人在我们的尊严上抹了泥土。我必须把这个耻辱加倍还给他，才来这颗星球的。懂了吗？ 是。 走。怎么了？有闻到悟饭的味道吗？在这块石头下面，悟饭，悟饭。 可林叔叔。 悟饭，你没事吧？ 我没事，可是我爸爸。 悟空也一起吗？ 他身体受了重伤。 好，我现在就挪开石头。 格林叔叔，你小心点，别让敌人的侦测器给发现了。 我知道，其他的动物就拜托你们了。 好，那知道了。 格林，我们父子两个已经没有事情了，你赶快去救那些可怜的动物吧。 乌龙他们已经去处理了，你就不要担心了。 哎呦，可林救命啊！得救了， 糟了， 出现了！ 什么？原来刚才的反应是那家伙，害我白高兴一场。 可恶，刚才那一掌被他们发现了。必须要赶快离开这里才行。悟饭，我留在这里照顾悟空，你去找凯里神，跟他要几颗仙豆来。 是。 记住，不可以用悟空术哦。 是，我知道，骑快速龙去就可以了。 乖孩子，那就拜托你喽。 好， 尽量飞高一点，千万不要让他们发现。 是， 我们就躲在这附近，你快去快回啊。 好。 这样找下去，天快亮了呢。 好，他们没有发现到，我们走吧，快速龙。好快，好快哦，就是这个样子。 拜托你了，悟饭。 快速龙，加油！已经看到了耶，还差一点点，快速龙加油！谢谢你，快速龙，我马上就回来，你在这里等我。 你是从凯里塔的中间爬上来的吧？ 作弊是不对的，不可以作弊。你再去爬一趟上来。 啊，可是我爸爸受了重伤了。我知道了，我再重新爬一次吧。 嗯。 喂，小鬼，这个你拿去吧。 啊，这是什么？ 废话，这当然是仙豆啦。 啊，雅琪洛贝， 你这顽固的老头，叫什么叫？ 你说什么？你这个不请自来的食客！ 这跟那是两码子事，你别混为一谈啊！ 这个， 算了，看在你何老师的份上，特别破例一次好了。 其实你一开始就这么打算了。 你少啰嗦！ 啊，谢谢你们，你们的大恩大德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嗯，这一个， 小鬼。这个也拿去吧。 真是谢谢你。 我再没有送你了，不必谢了。 其实你还蛮有善心的嘛。 那么我走了。耶，快速喽！让你久等了。好，我们快回去爸爸的身边吧。快速喽，加油！ 看样子悟空生了一个好儿子呢。 快速龙，加油啊。悟空，悟空，悟空。 哼，我没事，我还活着呢。 悟空，悟饭马上就回来了，要加油哦。 我知道了。 悟饭，你要快一点。 嗯，已经天亮了。 那家伙真的还活着吗？我看八成是粉身碎骨了。 快速喽，还差一点就到了。加油啊，再撑一下子就到了。对了，你吃这个吧。好快好快啊。 我们找到了。 好喂好喂，快速龙。 小鬼，你果然还没有死啊。 这个小鬼手上好像拿着什么东西。喂，那是什么东西啊？小子交出来。切，没办法，直接把他杀死算了吧。什么人？ 是纳美克星人啊。 切，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家伙了。 悟饭，还不快去送仙豆。 比克叔叔， 你这家伙不可原谅。 原来如此，你好像有点本领嘛。啊，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啊。 悟饭，你还在干什么？ 可恶！ 你！ 混蛋，这不算什么，来啊！ 得嘞！可恶啊！呀！大队长，让开！是我队长。 好，那次剩下交给你了。好鬼，疼不掉了。 这下我看你完蛋了。我看你还能撑几秒啊？ 不知道。 啊 在这儿啊！ 糟了，被跟踪了！ 可恶，差一点就知道了！你这混蛋，要杀死你的话！ 没有希望了！ 可恶！ 傻怪，这个拿去吧。 有了，爸爸，吃吧。 午饭。这个是， 别问了，快吃吧！ 啊！ 啊！啊！啊！ 啊！啊！啊！ 格林叔叔，你居然！啊！啊！ 啊！臭小鬼，不自量力！接下来该杀死剩下的勒瑟了。真是简单呐！这个反应是什么？力量越来越高了，这怎么可能呢？他们之中应该没有这么强的家伙。到底是谁呢？ 悟空， 克林， 悟饭。 你为什么又恢复了？这是不可能的，你不是我的对手，我不跟你打，快滚回自己的星球去吧。 哦，你终于自己跑出来了，可恶的赛亚人。 克维拉大人， 这家伙也是你的同伴吗？ 啊，比克。你这家伙太蠢了，居然自己跑出来送死。那个纳美克星人也是，他要是没有挺身保护你的小鬼，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 接着吧。 这家伙为了要杀我，连比克你都下毒手。 你是为了战斗而生的赛亚人，不可能这么有感情吧。 我是在地球长大的赛亚人。 原来是那个时候的小鬼啊。 你这家伙， 好了，展现出超级赛亚人的力量给我看看吧。啊， 该死！ 你要搞清楚，我可不像我弟弟那么笨的。确实是有一套，怪不得你能够打倒我的弟弟。但是真正的地狱现在才要开始呢，见过那个地狱之后，不管你怎么哭叫求饶，我都不会放过你的，直到你死了为止。哼，还有一次，我的变身能力比我的弟弟变身的能力还要多一段呢。 什么？ 你应该觉得光荣呢，能够看到我的终极变身的，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魔力闸的气还要强上许多呢。 好了，咱们开始吧。 会是赛亚人。人的力量只有这么一点点吗？还有一些乐子没尝到呢。赛亚人的存在果然止于传说，我要把你跟这个星球一起化成宇宙中的灰尘。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强，我是全宇宙最强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爸爸， 可林，午饭，李克。是我对不起大家，都是为了我。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变成那个模样？ 去，你去死吧！ 少得寸进尺了，居然把地球搞成这个样子！你们到底要破坏几颗星球才会感到满足呢？ 可能啊！ 现在求饶，我也不会原谅你了。你这个垃圾！ 原来如此，怪不得我弟弟会被你打败。可是，你太大意了！我说过我跟我弟弟不一样，你 就跟这个星球一起毁灭掉吧。这颗星球完蛋了，而你们赛亚人也会从这个世界完全消失啊！ 维拉大人，要打下来吗？ 不要管他，既然播种的人是他，除草的人也应该是他。弗利扎太天真了，如果那个时候把他杀死的话，天真的人不止弗利扎一个，我也一样啊。 我打赢了，我真的打赢了。 啊，悟空！啊， 爸爸， 你们还有快速龙，他们都平安了。 可是到处找不到比克叔叔哎。 那个家伙个性就是这样，以后自然会出现的。 说的也是。比克叔叔，啊！ 去死吧！ Hey! 僕ら君を信じたと